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去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哎，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现场的光呢是非常非常的也不能说暗，但是呢我特意要求说，哎，今天晚上我们不要太亮的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看标题就可以知道哈，我们是蓝调之夜，就会让人觉得好像这个光太亮会跟这种感觉有一点点的违和。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地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现场。那除了我之外呢，当然哈，今天请到了一组嘉宾，其实呢他们之前也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今天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现场，但是带来的这个内容呢真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Moji Hand 乐队。嗨，欢迎你们。 大家好。 哎，大家好啊。对对对，依然是几位熟悉的面孔。对，那我们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按顺序来好吗？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王征。 好的，欢迎王征。 大家好，我是口琴张晓松。 好的，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我是鼓手吴志军。 欢迎吴老师。 大家好，我是主唱程程。 哎，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吉他魏魏。 好嘞，那由于我们的现场话筒有限啊，大家就是争着抢用两只吧。对，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哈。今天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出去玩了，然后呢，基本上现在呢也都堵在了路上。如果你还没有到达约会的地点的话，你要加把劲儿了。不过没有关系啊，在路上大家不要焦急，我们今天呢依然可以通过这个广播和视频同时伴随着你们。那如果你要是想收看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 OK， 那么我们这个 Moji Hand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我们先带来第一首歌吧，要不好吗？ 好的， 好的，那我们就 C 位主打歌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就请出来。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好，现在准备开始。 Baby, what's gone? Work of the morning. My baby, what's gone? I had no bed. I'm in a misery. I ain't nobody. Sing ho with me. I ain't nobody. Sing ho with me.I'm in a misery. Oh, oh, oh, baby, I'm all alone. Mm-mm, baby, I'm all alone. I feel so bad. I'm in a misery. 我的天哪，简直是太棒了！必须把这个热烈的掌声送给你们啊！这个我们就很第一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尤其是第一个音符，第一首就是第一个歌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开口跪来形容了。哈哈，对，就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欣赏一个顶级的这个节奏布鲁斯的现场。对，这首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咦 ，Hello， 这首歌可以听到吧？ 可以。 这首歌是 Woke Up This Morning， 是来自 B.B. King 的一首老歌。B.B. King 蓝调之王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们把它做了一个翻唱，然后也收录到我们今年发行的自己的首张专辑里。 嗯，是的， 黑蓝作坊，对， 是的，黑蓝作坊是吧？ 对， 就是真的是成军四年，然后发的这么一张蓝调布鲁士这种类型的专辑，就是几位老师都是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是吗？ 肯定了， 肯定， 对 对，那就是基本上，因为我知道29号。这个咱们的 Merge Hand 也会有一场演出，那到时候会把这张专辑里面全部的歌曲都送给大家吗？在现场我们都可以听到吗？ 对对对，都会有的。专辑一共收录的是 12首歌， 我们都会在现场演出，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惊喜的安排，也会在现场。 哎呀，可惜我不能亲临现场啦。对， 那就太遗憾了。 对，真的是太遗憾了哈。但是没关系，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提前？我说哎，约几位老师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一起嗨一下哈。因为呢，首先呢，我觉得29号不能亲临现场太遗憾了。但是我发现我这个简直太明智了，我这个小私心，我就可以单独享用这样的一个现场，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棒。这刚才你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也能听到就是你们的这个所有的效果是吧？反正我在耳机里面听到的，我觉得简直是非常的，就是跟现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们 基本上原音版都习惯了啊。反正一直都是如此的优秀， 对对，天天这样 是吧？独秀同学，你坐下。 刚才还有一个消息没说，就是我们12月29号， 下周六。 这周六，然后我们在那个北新桥的月空间，人美大厦月空间，大家要是经常去 Live House 玩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演出场地。我们会做一个 Mojo 和乐队的首张专辑的发布会。 还是非常棒的哈， 希望大家到时都能过来一块玩。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也准备了视频，就是关于这个发布会咱们还有一个9秒的宣传小片，是不是？ 对 、那我们今天这个先来感受一下哈，就是我觉得拍的是非常，怎么说呢，符合你们的气质，是很有质感的那种。来，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哇，就感觉短短9秒其实还是挺酷的。我觉得跟几位这样的乐队啊，包括你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是有很怎么说呢，还是挺贴切的。虽然说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今天是因为话筒少嘛，所以我怎么感觉大家都没有怎么说话呢？ 就是大家彼此谦让。我们这个给 龙王 还是你说吧。 对，大家可以抢着说。 现场有2只麦克，所以我们 有3只麦克。 要来回那个 来回倒， 但没问题啊。我们可以说很多。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说呢，在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的现场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大家还是哇已经被你们的现场音乐还有你们的音乐所惊艳到哈。那咱们就不如多给大家呈现出来几首歌，然后呢，其实每首歌的背后呢也都有这个故事哈，包括我们的乐队经常在一起排练，然后也产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那我们都可以拿来分享一下哈。 好， 今天明天有没有什么安排呀？没有说组织出去玩啊或者什么吗？ 我们天天在一块吃喝。 真的呀？那你们是自己坐着吃还是说一起出去？走啊，咱们哥几个又聚一下。 都是在外面吃。 都是在外面吃。 对对对， 我们去饭馆，我们都是。 对， 有固定的饭馆。 都有固定的饭馆啊。 排练房门口的饭馆。 那个饭馆的老板那大姐一定特别喜欢你们。 一位大姐，一位大哥。 大哥。 来了，老弟。 我们已经给他们做广告了啊！ 对，我觉得也是哈。虽然我们不能提示哪家饭馆，好了，反正呢，我们这还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就还是先再来一首歌热热场。我觉得这个唱完歌之后，也许哎，这个状态一下就调动起来了，就把这儿当成你们的提前演出之前的一个再一次小小的排练吧。 嗯 嗯，好的， 好嘞，好嘞， 好嘞， 再来一首比较 温柔的歌， 温柔的，嗯， 自从遇见你。 要自从遇见你 Since I met you baby。 哇哦，哎，我觉得你就是你的声音在说这个英文的时候有一种迷之性感。 OK， 再说一遍。 OK， 好的，嗯， 再说一遍 Since I met you baby。 哇哦， Since I met you baby， 来吧。 You, baby, my whole life ever changed. Sang at you, baby, my whole life ever changed. Everybody tell me I'm not the same. I need nobody to tellTrouble too. I need nobody to tell my trouble to. Saying that you, baby, all I need is you. or two. I'll need nobody to tell my trouble to. I'll need to miss you all I can do. You.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形容，就是一个字，好听。 两个字。 对，两个字，就说明已经语无伦次了嘛？对呀、啊，我觉得就是在好的音乐面前，就没有什么更多的那种什么词藻啊，说哎呀，你们表演的实在是太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好听两个字， 对对对， 足够了。 音乐就是直观的给人一些语言描述不了的东西。 是的，是的，就觉得哇，今天这个就觉得。跟这两天的氛围，包括马上我们的新年就要到了哈，就是总需要这样温暖，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狂躁，因为就是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音乐风格嘛。然后可能像有一些就比较喜欢静的朋友，我觉得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你们的这种歌曲。嗯，在敲说悄悄话面，对，没事可以说出来哈。对，虽然我们 讨论下一首唱什么， 下一首唱没事，我们可以公开讨论。 这乐队太认真了。 是，我觉得显然太认真了哈。那你们每天，我觉得就是已经达到这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和效果，还用每天排练吗？因为我跟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联系的时候说，你们一直在排练，然后发语音的时候背景音乐也都是你们在排练的这个声音。那这几天你们是不是都特别忙啊？ 对对对， 嗯， 这段时间那个我们为了迎接这个29号这新专辑的首发，做了好多这个准备努力的工作， 是吧？ 希望能在那一天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个一个演出试听的效果。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 效果呈现出来了， 呈现给这个，首先是那个道道，你第一个听到， 是的，是的，我太荣幸了，我。 这种演出方式还是我们第一次。 对，这种还真的是第一次。 对对，上次我们来，但是湘琴， 对， 跟这个电声乐器这感觉还有点区别。 是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音效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相信，如果只听声音的话，也一定会觉得哇，我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高端了，就一个字，牛。嗯，对，主要是我们的嘉宾很厉害啊。今天呢，确实所有的声光电的设备也都给大家配备齐全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第一次听的话，我们今天绝对可以给大家开一个好头。那29号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29号约空间。 对，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如果要是说在现场的话，跟我们今天这个还会有很大的区别吗？在效果上面。 对对对，有非常多的特殊的安排。 哦，真的吗？ 嗯，要不要抖抖？ 好呀好呀。哎呀，我哭。 对对对， 看不见了。 对，我们那个今天的这阵容是我们比较正常的阵容，但实际上我们要真正演出的时候就变了。 哦，要变了是吗？对，你知道今天 小松说一下， 对，来来来，不是你们这些人，换一批。对， 有小松，我们口琴手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来来来， 哎，我说什么？就我们那个29号的专场演出会有特别出乎意料的一些行为。 出乎意料的一些行为。 对，大家平时能看到的，可能吉他手就是吉他手，贝斯手就是贝斯手，鼓手就是鼓手。 嗯， 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怀多样绝技。 真的？那到时候你们会就是互相来换？ 互相反串。对， 是，所以到时候当天你能透露一下你会反串哪个乐器或者哪种角色吗？ 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对， 是，那我猜一下，你是会当主唱。 对，再猜一下。 好吧，那难道是你们俩互换？难道这个你是贝斯？ 好多种角色的互换。 到现场就知道了。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一块玩音乐，耳濡目染，或多或少就是彼此都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乐器，但是 艺术是相通的嘛。 对，只要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都爱玩 blues 嘛，但是其实不管你玩什么，玩到一起，不知道那个尽管是换了乐器，但一块玩还是那个感觉。 是的， 但是会耳目一新。 对，就是基本上套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就没有我谁谁谁弹不出来的曲子，对，就没有我谁谁谁打不出来的节奏。 对，刚才正好说到那个我们排练的事情 啊， 因为一直在做相关的这个排练的准备， 嗯嗯， 尤其要介绍一下我们乐队鼓手， 对， 老吴， 吴老师， 吴老师， 嗯， 吴志军，他也是我们这张专辑的那个录制人和这个缩混，还有。 好厉害， 等待处理， 场地提供者，嗯， 场地提供者， 对对对，场地提供，你有一些感觉有点迷惑吧？ 对啊，怎么还场地提供？ 我们 这个难道是吴老师的产业？ 对，我们这专辑叫黑蓝作坊 啊， 黑蓝作坊就是吴老师的个人私人的工作室。 哦，原来是这样啊！ 老吧， 对， 来吧，老吴，说说你的 workshop。 来吧，有请吴制作人。对， 我们因为这张专辑。大部分是边排练边录 啊，边排练边录，嗯， 我们希望是一个比较真实在线这个 同期， 对对，在线演出的那种状态，所以基本上是同期录音，然后是在我们排练中间，哎，这个某个这时候比较注重那个当时的那个情绪跟状态， 嗯嗯， 挑的就是在这个排练中间比较好的这个。展现比较好的这个变这方面演出，对，而不是像正常的哎， 先 有几天 直接录， 对对对， 嗯， 然后大家会有一个约束的那个， 哦， 对对，然后尽量是这种同期状态，像现场一样这种感觉， 对对对。 那还会经过后期修饰什么的吗？ 后期 略作修饰吧， 只是在声音上，因为我们不是在我那个地方工作室，嗯，但不是真正意义的大的录音棚， 哦， 可能声音上会不是那么在采录上不是那么完美。 哎，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真实啊，就是很特别， 对对对对， 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缩混出来的，然后又加了很多的效果电音， 对对 对, 对, 对，而是真实的，就基本上属于纪录片的手法， 还原 高清， 这个称呼非常准确， 对 对 对, 对, 对，嗯，真的是还原现场， 可能在。某遍的演出中是有点小瑕疵， 嗯， 或者是，但是我们觉得他整体的情绪很好， 嗯， 所以就会把这遍留下来。 对，那是完全这个也不能说完完全全哈，但是基本上属于记录现场型的这种专辑。 对对 对，现在很少有人敢录这样的专辑了。 对, 对，基本上都是靠修，然后说这个音不准，没事，我给你调上去。 对对， 像我， 你太懂了， 懂行了， 百万调音师嘛。 像我们有一首歌就是第一次排，就是效果特别好，一刀没剪就留下来了。 哦，那你们这个排的时候是边排就边录了吗？ 对对对，排就是因为我那个 哇， 我们不是边排边录，我们是每一次排的时候， 我们 吴老师就已经偷偷的把录音的按键 对 录按下去了。 哦， 在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下了我们的这个声音痕迹。所以其实有些错误，但是我们也觉得很美，然后留下一些美丽的错误。 对， 哎，不错哈，就是。 所以这张专辑的，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一个点。 对， 嗯，是的，就是中间可能在间奏的时候，还有互相说话，说怎么怎么样啊，互相开个玩笑，可能也会被录进去。这些就当是花絮了哈。 对对 对。 对，其实道道你知道吗？就这张专辑。大部分的歌曲啊都不是我们真正的意义上的原创， 哦， 然后除了第一首的开场曲吧， 嗯 ，play 是我们的自己的原创，剩下的歌都有一些是我们把一些经典的 blues 的曲目，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自己的演绎， 哦， 所以这个在国内也是第一次，所以也比较有，我觉得也比较有纪念意义吧。 对， 对，我觉得这个无论是说这个对致敬也好，还是说重新演绎也好，都会有自己的风格。 对对对。 对，刚才在听几位老师在现场演奏的时候，我就特别能够找到那种，就是欧美的老电影那种感觉，就是它会出现一些场景，一些画面，可能是在一个蓝调酒吧、爵士酒吧，基本上就会出现刚才我们的这种歌曲哈。对， 下一首会出现的更厉害， 是吗？好， 下一首我们唱一首自己的歌吧。 啊，自己的歌，对，基本上这个在大街小巷、各大那个蓝调酒吧里面，我们都会听到哦。如果你要是这个买了专辑的话，能听的频次更多。好，那么 对对对， 下一首歌， 12月29号我们在月空间的专场演出。首发把我们的专辑会带过去，到时候给大家签售， 对，反正到现场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哈。那具体的信息咱们可以去参照一下我们 Mojo Hand 的微博，然后上面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时间呀、地址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信息等等等等哈。好了，那么第三首歌我们要广告之后再回来，给大家这个吊一下你们的胃口。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You deserve more than a cameo。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是我们的蓝调之夜，我应该提前准备一些电乐来着，就是不会这么欢快，呵呵，但是呢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欢快的哈。那这个今天晚上我估计很多人也会出去玩，但是如果你没有出去的话，那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现场一起感受，绝对绝对保证你不虚此行。那么哪两种方式呢？如果你想看我们的视频现场，有两种。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OK， 让我们隆重介绍今天的特别特别给力、特别特别优秀的 Mojo Hand 乐队。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哎，是的，又回来了哈。对，刚才呢我们是两首歌已经带给大家，如果你错过了我们的上半场，哎呀太遗憾了，下半场千万不要错过啊。对，如果你觉得好的话，支持他们，支持我们的节目，赶紧小礼物啊、转发呀、关注啊，都一条龙服务走起来啊。好，那么接下来刚才说下一首歌会出现的频次更高，大家会更熟悉，是这样吗？ 不是的， 不是的， 将来你们会更熟悉。 将来 对，一定会的。 对， 我觉得今天是属于先声夺人，让大家听完了以后哇，那你们就去各种找吧，这首歌一定会沁入你的心田。来，把这首歌带出来吧。 老转身离去，闭上眼，他仿佛听见他眼泪滴落的声音，在无声的夜空下寸步难行，老转身离去，闭上眼，他仿佛看见他眼泪滴落的声音，在无声的夜风中不停叹息，生命中注定有那么多无奈，老感到无法逃离，就算抗拒，爱被时间冷却，留不住美丽。 这首歌是不是叫老吴歌？ 对。 哎，我在想这是写给吴老师的吗？ 猜一猜。 我猜是这样的，因为老吴歌嘛，我觉得应该就是写吴志军老师的某一个时期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吗？ 一段经历。 一段经历。 挥之不去的经历。 哦、是吗？ 来吧。 来吧，吴老师，说说你的辛酸泪，让我们开心一下。对。 这就是。某一 是爱情吗？ 是因为爱情吗？因为爱情。 没有，只是某种无奈，对对 啊，某种无奈， 对对 对，因为第一句就是老吴他转身离去，哎呀，我就想起那个背影，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好心酸啊！这是当时你的一个状态吗？就是你经历过的时候事情。 其实是我离开，有点无奈，对。 就还是很无奈， 对对 对, 对， 主要是我自己离开有点无奈，觉得很多东西可能你想要去拥有，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并不允许你这么去做。 哦， 对对对对， 对，也就是说，就不管是什么事儿吧，你是爱情也好，友情也好，还是说这个工作上、事业上， 对 啊，包括对音乐的理念上。有些时候你想继续走下去，但是呢有些时候就很多原因可能会让你们就戛然而止，止步于此。 对对 对, 对，现实中太多的无奈的事情让你在某个关头必须做出选择，所以但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有很多无奈组成的。 哎，悲哀，真让我替大家感到悲哀。没有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只有就是重生再造嘛，你只有说打破一个东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束了，它才有一个新的东西的开始。所以这也是一个循环。 就是歌曲就是一个记录。 对。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三首歌，这是我们自己原创的歌曲啊，叫老吴歌。 对对对， 就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是自己的歌曲，反而让我觉得这种就是音乐风格像蓝调啊布鲁斯的风格会更加的明显。对，是就是说往 真实的生活。 对，真实，对，所以就是更加的抓人是吗？ 应该是这样。 对，应该是这样的哈。好了，那么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拥有着各种各样的无奈，但是只要乐队在一起，我觉得还是会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你们现在排练就是基本上会维持每天几个小时呢？ 我们不一定是每天，但是、 不一定每天， 对对对、但是我们每次排练差不多下午一下午的时间吧，三四个小时。对，大概其实都是这么一个状况。 对，其实今天我也准备了很多这个乐队的照片，我觉得还是就每一张其实都想给摄影师加鸡腿，因为拍的真的是很好。然后我才发现，咦，原来今天来的不是全部的阵容，是不是还缺一位？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键盘手杨策没有及时赶到这边，有点 帅的小帅哥。 对对 对, 对， 是这个 整个乐队最年龄最小的一个是吗？ 对对，90后 啊，90后。然后这个90后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今天呢他可能有别的安排，还有别的演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来到现场跟我们的五位大哥一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照片来感受一下哈，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到底没来的是谁。对，这个我们有现场的照片，也有 猜谜游戏， 对，也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专辑封面类的哈，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跟今天这个现场大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哇，这是你们在是最近照的吗？ 去年 的演出。 对，这是去年在、 哦、 也是同样是在月空间，我们做过一次专场的演出、 哦、是的。我觉得现场能感受到那种特别、就特别好的氛围，就是大家很融洽，然后呢台上台下互动一定是很亲切的那种。 对对，上次演出效果也非常不错、所以我们觉得月空间这个场地比较跟我们有缘吧。 嗯、有可能哈、啊、而且我觉得你们整个乐队的风格就是让人很亲近。对，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的感觉哈。还有这个，哇，这是你们的大合照、是吗？ 就是去天津的高速公路上、 对， 哦， 这是今年我们邀请 是团建， 我们邀请那个芝加哥的一个蓝调口琴大师、他是三届格莱美的一个提名得主、叫 Billy Branch。 哇， 然后我们带着他去国内巡演，这是在去天津的高速路口。 所以哎，那他这次跟你们就是你们邀请他过来巡演完了之后，他有没有就说一下他的感觉呀什么的？ 对，他留下了很多对我们的、怎么说呢，就因为建议 建议、 然后也说了一些，因为他在全世界各地也会有很多巡演，他也见过一些其他地区的乐队，包括南美的乐队啊，亚洲地区其他的乐队、但他对我们就是国内其实他并不太了解中国或者是北京的这种蓝调发展、但是他对我们的评价还是挺好的。 哦，还是很好的、能得到这样大师的就是点评，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和荣幸了啊。 对对，我们特别认真的去准备这事儿嘛。 对，所以还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哈，顺便可以让大师游玩一下，了解一下中国。对，还有这个，哎啊，哎，这个是你们统一的队服吗？ Mojo Hand。 对 对，哎呀，那我觉得穿上之后还真的是好帅啊。就是刚才看小图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以为是这是某个新进的女团吗，穿得这么艳丽啊。对，哎，真的这个 T 恤衫还是很帅气的啊。今天没有统一着装， 是 对对对 啊、 这个设计来自我们口琴手张亚松。 哦，真的，哎，我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小松老师，你是之前学过这个设计吗？就服装设计。 逼出来了 ，就是这事儿交给你了，石头剪刀布你输了，你就得设计出来。 最后设计了一个布嘛。 对，他们都出的是剪子。 对，我们全是布。 对，下次你出石头，他们出剪子，然后你们就开始变这个了，耶、手势就变了哈。对，这是还有这张我觉得是很熟悉，而且这张拍的是特别自然，这应该是抓拍的。 这是在江湖酒吧。 哦，对。很有那种江湖气，而且古色古香，很符合我们乐队的气质。 对， 在 胡同院 拍摄我们乐队这个首张专辑的封面的时候， 对，就不是这张吗？ 对， 是。如果要是在上面再打几个大字，比如说专辑的一些信息啊、名字啊什么的，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就那种老北京胡同的那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哈。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分别每一位的介绍了。哇，每一位都是现场特别帅气和投入的照片。就我现在真的我特别深切地理解到一句话，男人认真工作的时候是最帅的。来，认真演出的时候，来自己认一下，这都谁？ 这就是我吗？ 啊，对呀， 就是我们的主唱程晨。 是的，程晨，真的这个侧面拍的， 我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啊。 对，来一一介绍。哎， 这我自己，贝斯手王征。 对，王征好。对， 这是吉他手微微 啊。对，这是，哇，这个还 老吴哥。 对，老吴哥。老吴哥。吴老师这一个追光打过去简直是一轮明月啊。对，然后是我们的 键盘手杨策。 是的，今天没来的键盘手，都是非常的帅气的。我们的口琴手， 这是那个比较瘦的时候那个口琴手， 是吗？ 瘦身版， 瘦， 怪不得你今天坐后面，因为这个看不到你。 瘦身版。 对，好，那么这个一一给大家展示了一遍哈，我觉得通过照片能够看到演出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也是给大家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对，今天是温馨版。 是的，温馨版，亲切 版。 是，所以大家就是放松心情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样的蓝调之夜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把歌带给大家好不好？ 对，我们稍微热一点。 好呀好呀，热一点来。 对，接下来就把刚才提到的芝加哥的口琴大师Billy Branch， 然后他来演出，然后让我们感觉特别好的一首歌，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翻唱了，这首歌叫做 Baby Let Me Bite Your Comb。 哦，好的。 Come on, baby, baby, let me bite your comb. Sweet juice, I know how to keep the warm. Take it, baby, mom won't drop the gun. Take it, baby, mom won't drop the gun. Come and choose to eat our dough is down. Baby, let me bite your comb.Baby, let me bite your comb. Baby, let me bite your comb. Baby, let me bite your comb. Come on, baby, baby, let me bite your comb. 口琴手张晓松。这个歌感觉， 这歌简直是太棒了，又嗨又不燥，而且呢是那种典型的，就是哎呀爵士风格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音乐，就让人听完了之后，哎呀不自觉的就是随之摇摆。嗯， 对对，刚才然后、其实我是有意的想在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演播室，不是酒吧里， 哦对， 也不是那个blues比较传统的一个正常的演出的地方， 是、 但是我想给大家一点小的感觉，就是、啊，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会比较活跃一点， 对对对， 但是由于我的那个私自作乱，导致我们刚才有一个小地方，你听出来没有？ 哪个地方？我 没听出来， 没有听出来，我已经完全沉浸在这个气氛当中，我是肯定听不出来的，你知道吗？ 对对，我们其实刚才有一段是整个改变了，就是没按照我们原计划进行， 真的吗？ 然后做了一个即兴， 哇太棒了，作为一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我只有吃瓜的份儿，你知道吗？ 是堪称天衣无缝吗？ 真的就是天衣无缝，就无论是说演唱啊还是演奏啊，我觉得这个现场简直就一个字儿棒。就是今天我其实以往可能我还会特意想一些词去评价呀，就是说描述一下我的感受，但是今天我一点都不想想这个词儿，就一个字棒，两个字好听，三个字太好听了。对，就真的是，这就是我的全部感受。就如果你要是能够亲临现场的话，我相信你可能还不如我，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语言，因为现场的那种感觉就是音乐直接表达就够了。 对，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还有6分多钟的时间哈，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挑战的环节嘛。哦，对 对对，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准备。 谁要挑战？ 对，要不是是你们要挑战谁？ 那个道道来之前说过，就要挑战一首比较知名的世界名曲。 是，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每一首都可以堪称是世界名曲。 对，但是最有名的马上就来了。 真的吗？最有名的马上就来了。 今天有一位那个新奥尔良的一个 R&B 大师。他其实也是一个摇滚乐的始作俑者之一，叫 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之一。 之一。 对，那个很多人认为他的音乐，他是黑人，但是很多人认为他的音乐非常的就是更融合，有白人的色彩，也有黑人的这种血液。然后他今年去世了。去世，然后我们就把他的一首经典曲目叫 Blueberry Hill 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算是我们的一个玩法， 蓝莓山这个 致敬他。对， 好的，那我们的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来吧。 Found my swear on Blueberry Hill. moves to steal. I'm Blueberry Hill. And lingering on till my dream came true. The wind and the weather play will never play. But out of all you made, will never to be. 山这首经典的作品来自我们的 Mojohan， 真的是太棒太棒太棒了。好，再次谢谢我们的 Mojohan 来给我们这样精彩的演绎哈。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他们的微博，他们的官方微博其实就是 Mojohan 乐队，对不对？ 对对， 嗯，好的，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博不管是12月29号的演出，还是说今后所有的一些细节，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歌曲，其实在一些音乐平台上也都可以找到，是不是？ 对，在网易云音乐和我们的原创作品。 好，那么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Mojohan，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拜拜。